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十九集。 李寻点了支烟，松散地靠在椅背里瞧着朱韵。 干嘛？ 李寻笑着摇摇头，咬着烟瞥向窗外，轻松地说， 还想吃什么？接着点。 你喂猪呢？ 是在喂猪啊。 他好像永远说不赢，不赢也没关系。他静静地坐着，静静地吃面包。在那个安详的午后，在那个移动业务刚刚兴起、智能手机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，他在那家小小的咖啡馆里听李寻讲他的思路，讲他的构想，讲他接下来要给基地添的 MoCap 系统。朱韵不知道这个程序能不能顺利卖给蓝冠，他唯一能肯定的是，这段记忆会永久储存在他的大脑中，每次调用都会充斥着阳光和奶油面包的味道。他们开始一起完善软件功能。朱韵发现了单向突破的另一个好处，就是能避免跟张小贝的冲突。他们做的并不是网站，没有取代之意。倒是如果张小贝质问，完全可以用兴趣拓展的理由搪塞过去。李寻做起项目跟不要命一样，他在这套系统上下了大功夫，所有资料都精心考据，尤其是医学相关，绝对不允许随意摘抄。于是朱韵刚刚结束了网页设计，马上又投入了中医的怀抱。这比网页设计复杂多了。李寻给了朱韵一个文档，上面记录了所有蓝冠公司的保健品项目，还有每个产品的详细说明，包括配方、用料以及治疗方向。 你抱着本《黄帝内经》，得他妈看到哪年去？ 李寻往桌上一甩资料， 从后往前推，产品到药理，做细点。 那产品没有的呢？ 李寻起身，慢慢靠近朱韵。朱韵被迫后撤，最后退无可退，听见李寻轻轻的声音：“ 公主殿下。”我们的软件名字叫包治百病吗？ 朱韵摇头。他刚洗过澡，身上味道好清爽。 既然不是，您就不要这么杏林春满悬壶济世了好不好？ 朱韵点头。李寻刚要回去工作，朱韵说， 那个， 他瞥过来， 我不是公主。 李寻静静地看了他几秒，然后抬手指着他，缓缓地说， 朱韵，你信不信你再跟我强调这个，我就把公主殿下四个字打印出来贴你脑门上。 你工作起来像炸药包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李寻皱着眉头噼里啪啦敲键盘。朱韵一边腹诽一边合上了《黄帝内经》。虽然李寻总是强调从产品出发往前推，但对于朱韵来说，中医理论还是太过庞大且繁杂陌生，他连续设计了几个方案都被李寻否了。最后李寻看他实在抓狂，给他放了两天假让他休息。朱韵哪里休得住，最后赶着周末去了本市最大的中医馆找灵感。中医馆处在闹市最中心，闹中取静，易水的古典装修，环境优雅，一踏进便如步入国画之中，赏心悦目。朱韵向里走，离开了挂号区，人渐渐少了起来。再向里绕过小院，朱韵又隐隐听见有人说话。他朝声音方向过去，来到院子深处，还有一间小馆，门口贴着宣传海报，上面是某道门某大师的养生课介绍。朱韵站在外面，透着落地玻璃悄悄地往里瞄。屋里人很少，稀稀拉拉地分散坐着，闷头玩手机。 台上的大师冷不防一看，长须长发，仙风道骨，但仔细一观，其实岁数并不大，最多四十冒个头。下面没人听，大师也不在意，淡定地讲着，颇有大学毛概老师的劲头。朱韵走累了，见门开着，进去贴边坐下休息。台上挂着一张破旧的人体穴位图，大师翘着二郎腿笑着说， 哈，每次一提道教，大家都觉得要修仙，要白日飞升，那层次太高了，修差了容易摔死。 朱韵笑了，大师又说， 我们退而求其次，白日飞升修不来，可以修无极而终吗？ 朱韵坐着听了一会儿，大师天南海北一通扯皮，朱韵没听出他的养生水平，倒是觉得他的相声水平挺不错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朱韵起身准备离开，在门口与另一个看似走累了也想要进来休息的人擦肩而过。朱韵脚下一顿，大师还在讲， 所以呢，我们道家讲求一个随心所欲，好比你们现在玩手机的玩手机，睡觉的睡觉，我都不管，我照讲，就算你们不听，我也不生气。 那少年眉清目秀，俊俏非凡。朱韵坐着公交往学校走，某个路口忽然灵光一闪，刚刚那个让他有些眼熟的少年，不就是柳思思的那份英语作业吗？叫什么来着？朱韵凝眉回忆， 青年画家田修竹。 朱韵很快就把青年画家的事忘到脑后。回到学校，朱韵去基地，本想找李寻谈谈软件功能的问题，结果一进屋就看见李寻的波院女友正坐在他的座位上跟李寻对台词。女友深情款款地看着他， 谁叫你找到这儿来的啊？ 爱情。 他看了一遍词本就背下了，开始脱稿演说， 爱情怂恿我探听出这个地方，我不会操舟驾舵，可你在辽远的海滨，我必须冒着风波寻访你这颗珍宝。 我得承认，若不是你趁我不备时偷听了我的真情告白，我一定会更加矜持，所以原谅我吧，是黑夜泄露了我心底的秘密，不要把我的允诺看作无耻的轻狂。 姑娘，凭借这一轮皎月，我发誓。 不。 女友情绪高昂，破音了。她清清嗓子又说， 月亮变幻莫测，你若对他起誓，没准你的爱也像他一样无常。 那我要对什么起誓呢？ 女友一把握住李寻的手， 若你愿意，就对你优美的身体起誓吧，因为那是我唯一迷恋的，唯一崇拜的。 真的吗？你真的这样想吗？ 怎么沙翁的台词到你俩的嘴里变得这么猥琐呢？朱韵来到吴梦欣身边坐下，吴梦欣等基地众人早就习惯了，对李寻的个人女友都能泰然处置。 还优美的身体，呸！ 朱韵嗤之以鼻。 啊？ 吴梦欣从电脑中抬眼， 什么身体啊？ 朱韵摇摇头，几秒钟后脑中忽然劈过一道闪电，想起了刚刚中医馆里某大师的养生课上挂着的人体图。 身体。 朱韵起身来到女友身后，手扶着她细细的小腰说， 来，你先到这边待一会儿。 女友慷慨激昂的表演被打断，气得脸蛋通红直跺脚。 哎呀，第二次了。 李寻安抚她， 明天再说吧。 女友收起瓷板，哼了一声，拧着腰离开。李寻看着她的背影，点了根烟，瞥了朱韵一眼。 这个好玩吗？ 你找女朋友是为了搞笑的。 李寻靠在椅子里抽烟。 谈恋爱当然要让自己轻松。 他冲朱韵扬扬下巴。 不是都给你放假了，怎么还来？ 朱韵重新整理思路说， 刚刚我去中医馆看到了一张人体穴位图，你不是一直说之前的界面系统太繁复吗？不如我们也直接用人体图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